魂的光影，我听见爱情光临的声音，微妙的反应，忽然想起你，这默契感觉像是一个谜，心里有点急，也有点神奇，你不要放弃行不行？我在过